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7月3号在自由韩国党办公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要求解散这一崇外卖国的保守政党。